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十一期间准备参观国博的朋友要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了。因展览施工的原因，国家博物馆从9月25号开始已经暂停对公众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想要参观国博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国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关注最新的消息，敬请公众谅解。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有参观需求的观众请及时调整行程，以免耽误您的时间。最近故宫联合腾讯一起展出了科技与文化跨界融合下的前沿科技产品，其中腾讯地图携手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玩转故宫小程序备受关注。升级后的玩转故宫将进一步帮助视障人士游览故宫，感受故宫文化。这次的小程序使得视障人士也能在玩转故宫的协助下游览故宫。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玩转故宫小程序本次优化升级的重点是解决地图上无障碍形态下的播报，以及实现地图元素无障碍场景下的焦点顺序语音播报以及点击语音播报等。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永乐大典》最近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的《旷世鸿篇文献大成》文献展。这次展览展出了国图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同时展出其他珍贵善本古籍、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文献，为观众勾勒这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以及这部鸿篇巨制的不朽光辉。同时现场还设置有抄写大典体验、数字阅览、竞赛游戏等互动活动。配合展览，国家图书馆还策划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包括永乐大典系列讲座、知识竞赛等。圆明园刘散文物展预计在10月亮相。这个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从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石质文物。圆明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文物全部是近年来从全国各地回归的圆明园刘散文物。刘散文物展的开放会让游客更近距离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刘散文物的风貌，让更多人了解到刘散文物回归的意义，展现这历史性的成就。据了解，圆明园刘散文物展将作为常设展免费对游人开放。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9月28号到30号在昌平举行。本届大会吸引了中国、英国、法国、美国、阿根廷、荷兰、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巴西、俄罗斯、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魔术师、评委、嘉宾和道具商出席，为观众呈现上为期3天的魔幻视觉盛宴。本届魔术大会以传承、转化、发展为主题，期间开展中国魔术产业发展联盟成立大会、第三届国际魔术产业发展高端峰会、开幕式暨国际魔术大师魔幻秀、北京之光国际近景魔术专场秀、金长城杯世界魔术冠军作品展演、巫师之战即兴魔术创作秀等多项活动。为了满足魔术爱好者的需求，大会举办了国际魔术大师课、国际近景魔术沙龙、国际魔术道具展等内容。辽宁大连庄河海域甲午海站经远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工作最近圆满收官。目前确定经远舰残存舰体全长80米、宽12米，在水下呈倒扣状态，军官舱等重要舱室和舱面武器可能被保存下来。这次水下考古清理出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各类遗物标本500多件，包括锅炉、舷窗、舱门、铁甲堡、衬木等舰体结构、毛瑟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37毫米皮革等各类遗物标本500多件，包括锅炉、舷窗、舱门、铁甲堡、衬木等舰体结构、毛瑟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3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等武器装备，以及锉刀、扳手、旋柄等船载工具。这是继致远舰之后甲午海战遗迹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已故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生前座驾将被拍卖，这款经典的福特黑色雷鸟汽车将亮相11月17号在洛杉矶举办的好莱坞偶像拍卖会，并在网站上同步竞拍。这款黑色双座车破损的地方现在已被部分修复，这款车的内部是黑色和白色相间的，引擎被重新维修一新，有一个可折叠的屋顶和一个可拆卸的硬顶。最具亮点的是独特的舷窗，凸显那个时代汽车独有的一种风韵。这辆车是玛丽莲·梦露生前座驾，估值大约在206万到343万人民币之间。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上午十点，天安门广场上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从今天早上6:30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交车甩站通过。今天早晨7开始到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交民巷正义路路口到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交民巷交叉口到西交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到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继续对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假日期间，全市高速公路将面临突出的交通运行压力，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可能达到或超过255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11%， 高峰日交通量将有望接近或突破275万，高于去年国庆假期创下的247万辆的历史最高值。其中1号、6号、7号为重点日，多条高速公路在高峰时段会持续出现交通流集中、交通运行压力突出的情况。从明天开始，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将正式开启，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公园月票、年票，游客不用排队买票，使用二代身份证或公交一卡通可以直接刷卡入园。此外，朝阳公园已经在11个门区设置了32个智能检票机，游客通过门票、月票、市政交通一卡通、旅游一卡通、老年卡、残疾人卡等均可直接刷卡进园。今后朝阳公园还将在园区内实现手机智慧导览，游客可以通过手机获得精确定位和路径规划，游戏项目可以进行电子支付和线上预约，还可以通过手机在园区内缴电瓶车和预约餐饮。从这个十一假期开始，北京鸟巢、京东石林峡、莲花池公园、丰台花园、万方亭公园和古北水镇六个景区将实行降价措施或免费开放措施，怀柔区的红螺寺、青龙峡和喇叭沟门原始森林三个景区也取消了原定于8月的涨价安排。据了解，本市景区票价在全国整体中处于中低水平，以政府定价的5A级景区为例，单独售票景点门票平均价格为39元，远低于此轮降价前全国86元的水平。此外，全市600多家注册公园中，免费公园占比已达 85% 以上，大家不妨利用这个假期走进公园去感受一下金秋北京的盛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在这个假期当中特别为您安排了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的系列节目。节目将从教育领域发展成就的视角出发，选取改革开放前初期、90年代前后、新世纪前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领军人才，通过他们的求学经历、突出贡献以及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透视国家40年来的突飞猛进。明天我们将为您安排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带来北京各区在十一假期准备的特色活动以及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十一期间为您精心准备的节目。 这年头啊，我们都提倡理性消费，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便宜或者是什么东西在做优惠我们就一定要买，就算是再便宜再少的钱，哪怕是几块钱，咱们也要花到刀刃上。所以啊，我们推荐给您的羊奶也是多给您一份选择，您觉得满意呢就拨打4007106108来订购，不满意呢直接拒收，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损失。 是的，任何东西呢，货比三家是没有错的啊。首先呢，在奶制品当中，我们要拿羊奶和别的奶制品比一比。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的奶制品，我们要推荐羊奶？ 对呀， 我们不能在节目中说别的奶制品多么多么不好，我们只能告诉你，研究显示呢，羊乳是乳制品当中最接近母乳的，营养成分最全、最易被人体所吸收的奶品。而羊奶的蛋白质结构构成与母乳基本相同，含有大量的乳清蛋白，且不含其他奶制品中包含的可致过敏的异性蛋白。